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要带您大白菜里品京味儿。节目同时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最近呢，乾隆白菜因为一个意外的事件火了。俗话说，百菜不如白菜。北方的冬天寒冷而干燥，大白菜可以算是北方冬天最受欢迎的蔬菜之一了。过去呢，一到冬天，北京就变成了一座被大白菜装点的城市。如今，居民的菜篮子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囤冬储菜也不再是刚需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市民朋友保持着买冬储大白菜的习惯。大白菜有什么好吃的呢？乾隆白菜到底是个什么菜？老北京对白菜的做法有什么讲究呢？运河之上，今天我们就带您品品大白菜里的京味儿。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北京民俗协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威。高威老师您好。 哎，黄老师好，韩姐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美食达人，有京城第一巧主妇美誉的韩姐。韩姐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特别高兴今天两位老师一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好的搭档哈，给我们讲美食讲文化。 谢谢您的邀请。 哎，谢谢二位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您点进来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两位老师了。韩姐今天还穿了特别漂亮的衣服哈。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个话题，您觉得白菜怎么做最好吃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要说这个白菜呢，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咱们的中国菜了哈。 对， 往前倒推个10-20年吧，一到冬天听到卖大白菜的吆喝声，大家就会出门排队来买，一买就是10-20斤的，可能还不是10来年，应该是20来年哈。 对， 那个时候储存大白菜，谁要是不买点啊，心里都不踏实。可能很多南方的朋友都没法想象这种情景，就是北方人，尤其咱们北京人，为什么冬天要囤这个大白菜呢？ 那个物质不丰富的时候呢，是计划经济，就一定要存储大白菜。再有一个就是物质不丰富那个时候，大家存点大白菜呢，一个是它季节性，我们搁在家里头它也好存放。像我们那时候有一级菜、二级菜、三级菜是有定额的， 就大白菜也分级别是吧？ 对，它是有定额的。但是我们通常呢， 一级菜买回来会先吃，因为它的芯儿特别实上、 哦、 存放的时候呢，因为你要盖着它嘛，它会温度和湿度它都够，它还会长，它就会爆炸，那个菜的口感会变、 哦、 二级菜一般的就芯儿没有那么实呢，但是我们就会多放一阵时间，因为它还会自然的会生长，爆一点团儿、 嗯、 所以呢就多放一段时间。还有三级菜呢，三级菜我们管它叫扒了壳，就是芯不实上、 嗯、 但是通常呢会买回来干嘛，一个是它三级菜它便宜、 嗯、 再有一个呢我们鸡酸菜用。 我听出来了，就是质量最好的菜其实是要先把它给吃了哈，不能留着，留着就它就变得不好了。 对、 哦、 其实买这个大白菜冬储的时候呢，那个年代是必须的、 嗯、 因为物质不丰富嘛，但是现在呢依然我也会买 啊。是吗？ 对，我持续到现在。为什么呢？一个是存一点菜呢，赶上刮风下雪你不用着急、 嗯、 一个白菜，别小瞧这白菜，您可以做出太多种的菜的那个品种来。 是，一会儿我们来说。 嗯 嗯，好，高老师对这个也是有很深的印象哈。 我跟那个韩姐都是同代人嘛。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北方啊它四季分明，所以到冬天就特别寒冷，你说地里再长什么，什么都长不了了，所以得找点这个季节能够这个储存下来的这个菜作为看家菜。 是， 当然说萝卜土豆也都行了， 嗯， 但是只有白菜是属于那种绿叶菜，所以这时候它对这个营养的那种供应啊就比这个土豆萝卜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是，而且那些年这个也不像现在有大棚菜的种植， 是 还有很多南方菜，现在运输真的是方便了很多。我印象里20年前那个时候冬天去菜市场买菜，还是白菜居多，然后有一点南方的青菜就是放到那个筐子里拿那个棉被捂着，然后最神奇的是我记得卖菜的菜贩子会在那棉被上面放一颗那个假的塑料的 样品、 对， 绿叶菜，告诉你我这筐子里是绿叶菜哈。 对， 那个时候冬天绿叶菜是就是很珍贵的。 另外那个大白菜啊，它这个在其他这个绿叶菜当中产量是最高的， 嗯， 所以它这个价钱呢就不会太贵、 嗯、 这样的话也是一般老百姓来享用。 嗯，还记得大概那时候是多少钱吗？一斤 最好的二分五。我说的就早了， 一级了。对、 哦、嗯，现在这个白菜就是如果是冬储的话也得几毛钱，块八毛一斤了哈。 要块八毛， 得要块八毛了。 对，那你得这么想，你物价是涨了，我们的工资涨了多少倍啊？ 是，你说的特别对。现在其实我看一年四季都有大白菜了，是吧？但是我听老人说，好像大白菜还是得吃冬天的，说这夏天的白菜这个味道没有那么好。冬天的菜是比较脆比较甜的，是有这种说法吗？ 一个是白菜的品种，通常我们北方人都吃冬储大白菜、 嗯、 一个是它的生长期，再有一个呢这个白菜好吃还要经过霜冻的白菜它才好吃。 哦，怎么跟柿子似的。 这个霜冻跟那个不一样，你比如说下霜了、 嗯、 但是天气又低了它就变成霜了，就冻结的那种冻、 嗯、 不是那个什么真正的那个雪天冻成那样的， 不 是， 像懒柿子那种。 对，这个时候的白菜好吃，北方人讲究的冬储大白菜呢，一个是它我们在储存的过程中它也挥发一些菜的自己的那个不太好的那个味道就挥发出去了。 嗯， 夏天的时候北方人都是吃什么，比如说那个溅出来的菜苗，再有就是小白菜， 嗯， 那都是溅出来的。那时候会吃这 溅出来的， 就是你一下播了好多种子，它有长得好的、不好的，或者是太密集的，它都会给它，我们溅出、 哦、知道间隔的溅， 对， 把它给拿掉，让剩下的那些长得更好。 对，它的空间都是那个最壮的那个苗，都溅出那个苗，然后它会打成捆儿啊，搁到市场上卖。 另外每年那个夏天七八月份啊、 嗯、 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大， 嗯， 所以其他蔬菜的生长呢受到影响，这时候下点小白菜种， 嗯， 长得也快，正好应这个季节，这个蔬菜短缺这个需要，所以那个夏天也有一些小白菜。但是真正到了这个 夏末秋冬的时候，秋初的时候， 对，秋季的时候， 这时候种这个大白菜， 嗯， 然后到这个立冬前后一定要砍，到这个时候收 砍大白菜，这个词儿， 它那头嘛， 对 吧？ 那个大白菜砍下来以后，我们回来要储存的话，不能直接都剁起来。要把白菜叶子的部分戳在地下，白菜帮的部分冲上，晾着它。 啊，竟然是这样，我还以为应该是把那个因为剁的那个帮底下那个平嘛，所以好像那么立在地上码着。 老好， 啊，不是， 啊，真不是。 为什么呢？因为叶子含水量少，那个帮的部分水多，如果到你存储的时候水汽太大的话，它容易烂，所以呢要立起来晾。它抽一定的水分的时候，天也正冷了，不能外边那么放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剁起来。过去住平房呢，就房檐底下，现在呢放在比如说阳台外边的护栏上就行了，就把它收起来。冬储大白菜最好的时候就是十月底十一月初，那时候开始买最好了。 现在其实要冬储的话，其实应该大家都存的差不多了，是吧？ 今年由于那个气候不正常嘛， 嗯， 相对的它报芯儿报的晚， 哦， 菜上市呢也晚， 那就这会儿正当时， 对，就应该买在家里囤着了。 其实如果要是住四合院或者家里那个有院子的话，都会挖一个小的一个窖， 菜窖， 把这个把白菜啊，什么萝卜、土豆，特别是水萝卜啊，给它放在里头。我觉得它那个今年好像它还在长，都充满那个绿油油的感觉。 现在没有条件了， 嗯， 因为都住楼了嘛，你上哪挖坑去啊？过去是， 现在有个院子就很奢侈了 啊。现在他为什么要把菜放在窖里啊？因为那个它一个是菜窖，它的湿度有，然后它基本上是恒温，所以我们的菜保鲜是最好的。 特别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大白菜呢，这个是比较容易储存的，所以呢冬天哈，其实不管是现在菜是不是很丰富了，大家还是尤其老北京还有这份情怀哈，大白菜还是冬天的当家菜之一。那么冬天吃大白菜其实对人们的这个养生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医里也提到过，其实大白菜还是很有这个营养价值的，是吧？ 对，因为我做的节目比较多，有时候专家是营养这方面的，说这白菜里含钙量很高，但是我只知道它粗纤维比较多，而且呢，冬天北方比较干燥，不管是气候啊，还是我们家里有暖气啊，都是比较干的那种感觉，吃点大白菜，不管你是凉拌的还是熬着吃、炒着吃、 炖着吃、 都是比较 吃 啊，对，它都是比较舒服的。 没错。 其实这个白菜的营养成分在这个其他蔬菜相比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刚才韩姐说这个之外呢，其实它还有一种，比如说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个微量那个元素，甚至于我看有人写这文章介绍白菜的时候说它还含有一定的这种碳水化合物，当然具体我不知道啊，所以它实际上有的时候还可以当饭吃呢。它这种丰富的营养成分呢，我觉得跟那个碳水化合物那个主食搭配在一起真的是挺平衡了。就 对这个，我现在中午在食堂就特别爱吃这个白菜炖豆腐，加一点粉丝，一锅热乎乎的。 对，吃着舒服。 对，没错。而且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体重都很在意，所以就像高老师说的，就是吃点这个白菜，就是当做这个也不能说当做主食吧，但是吃点白菜加豆腐就特别容易饱。 而且过去吧，人们真的觉着如果冬天储存点白菜的话，心里就特踏实，就跟家里有了粮食心里不慌那种感觉似的。 对，没错。尤其像今年这个天儿啊，就是今年说冬天是会有比较寒冷的时候， 对， 真的存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哈。这得放阳台上吧，这个得， 也不能太热，太热它还容易烧心儿。 也就是阳台是家里最凉的地儿了。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护栏儿 、 就是为了放这么十几颗二十颗白菜用的，和冬天的大葱。因为大葱 就是阳台外头有点小护栏哈。 对，我就弄了一个小护栏，为了搁这些东西你放在屋里头还是差点意思。 对，搁冰箱是搁不下了 啊。是是是 室外 储藏的地方。 对，也不能搁楼道里，这个现在也不行， 不行， 只能自己家里想办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也没有办法储存了哈， 嗯、 真是没地儿搁了。 对，那 现在买着也方便了。 是，没错。 嗯、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同时也是在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大白菜里品京味儿，为您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是北京民俗协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威老师，还有美食达人有京城第一乔主妇美誉的韩姐。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了。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跟我们分享一个话题，大白菜怎么做最好吃。哇，我真的是见识到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大白菜的好的做法哈。这个纳进我心特别一早就给我们发来了，说咕嘟咕嘟大烩菜呀，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实惠。 没错，燕林说了，醋溜大白菜、白菜豆腐汤、辣白菜烧肉、炖肉烧白菜，还有乾隆白菜、白菜丸子汤、白菜馅饺子，还有涮白菜。哦，宝姐姐说白菜猪肉饺子加点韭菜，炸酱面的面码，还有乾隆白菜凉拌白菜心，白菜肘子炖粉条。 哦， 大家有好多的吃法。7758SN 说白菜怎么做都挺好吃的，但是我只吃叶子，帮子不爱吃。今天中午我们家就要吃白菜馅的包子，谁吃报名啊。哇，我要报名、 啊、我也报名。 5434JP 说了，把白菜做成酸菜就可以长期存放了，还不会掉帮落叶或腐烂变质。酸菜白肉是地道的东北菜，味道真的是好极了。北京葫芦侠说白菜怎么做最好吃，鱼香白菜呀、啊。哎， 对， 他说鱼香呢是川菜的传统做法之一，最常吃的有鱼香肉丝、鱼香茄子，用来做白菜也毫不逊色。经典的酱汁配上清爽的白菜，开胃下饭，吃出不一样的新感觉。我、哦、大家都太有才了。7758SN 还说乾隆白菜我也爱吃，星期天刚吃的，一会儿我们要请韩姐来说说这个菜。红果说我们家冬天经常做醋溜白菜，糖醋拌白菜心是清凉下火。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白菜白肉豆腐香菇粉条一起炖香啊。然后刚才因为说到这个白菜的价格，白衣神童这位朋友说白菜现在也不便宜了呀。还有朋友说这个 8740IL 说白菜包饺，白菜馅儿做馅儿包饺子吃，既营养又健康。四牌楼说白菜怎么做最好吃呢，排骨炖白菜粉条。哦，大家还有好多的这个家里人 ，CN 这位朋友说，白菜帮子加油渣，棒子面菜团子，哎呦，这个也特别好吃。 嗯、 大家还有好多吃法，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哈。先回来，我们来说这个白菜。这个我们先说说这个冬储大白菜能存放的时间长，而且呢，它什么时候上市时间也是比较固定的哈。在过去，冬储大白菜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市呢？ 就是十月末十月初， 嗯， 这个阶段。 那今年呢，您刚才说了天气因为就比较冷，所以今年是会更晚一点，这个时候还正在上市。 对 啊，最近您也是刚买了。 我买了三颗、还不够数，但是因为朋友家地里还在长着呢。 哦，这个最新鲜了。 对、 啊、高老师现在还存吗？ 存， 也存呢。 您刚才说到这个白菜集中上市哈、 啊、 我就有一体会。那时候我们实际上还在上小学呢， 嗯， 由于这个白菜要及时从这个地里起出来上市， 嗯， 所以他会动员部队、什么机关，甚至我们小学生都去帮助这个抱白菜、运白菜，然后保证这个及时上市供应。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留下一个冬天要储白菜这么一概念。 嗯， 到今天呢，就像刚才大伙儿说的，就是虽然可能我们生活改善了，但是由于有这个意识了， 嗯， 加上有的朋友在这个农村租了地，或者有那个地方能买到那种 真正是自己种的白菜的，所以这时候存点就觉得，哎，既能够是心里踏实，还尝到那种美味了。 是因为我记得有一阵也特别流行在这个郊区租个一分的地，是不 是？ 是 吧？ 对，自己种，然后如果您不种的话，也有人帮您打理。 是是。 然后因为最好种的，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白菜。每到冬天的时候就，就他们就有那个一分地里头就弄了好多白菜。 没错。因为这个东西它那个产量真的是挺高的， 是吧？ 而且管理上也不是太复杂，技术要求都不太高。 但是事实上白菜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品种的，是吧？ 对，我们通常喜欢存是青口菜。 青口。 青口菜呢，一般的菜帮薄，开锅烂，然后回口是甜的。白口菜呢看着漂亮，但是一般的都是用来积酸菜用。它很容易，它不像我们的青口菜，有点发酸，但是如果嘴不刁的人可能也觉不出来。 你看四牌楼这位朋友就说青口菜好吃，然后他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他自己种的。 哦，羡慕死了， 真的是特别棒。但是还有一位朋友好白的米，他就说，他说核桃纹的白菜正宗。 对，那个是老品种。他核桃纹指的是那个菜叶子。待会儿我们要说到乾隆白菜，就一定要用这种菜。 哦， 其实离咱们这个电台不远，就是再往西边点那个建国门那个里边那地方 啊， 有一个胡同，它叫箭杆白，原来叫箭杆白，现在箭杆胡同。那个箭杆白实际上就是一个白菜很著名的一个品种。 哦，是吗？就是射箭的那个箭，是吧？ 对对 对, 对， 箭杆。 对，由于它的这个造型啊比较细比较长，然后那个白菜那个叶儿啊帮上都是白的，所以就称为箭杆白。那也是当年一个就是白口菜当中的一个重要品种。 完了，我没见过。长学问了这回。 真的是，所以高老师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惊喜。 新的， 这些都是史书上看到，咱们现在很难看到了。 是。 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人们现在还是不是囤这种白菜呢。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大白菜，刚才说了怎么存比较好。刚才二位老师说了是买回来的时候是要先把这个菜叶子 撕了一下， 晾一晾 、晾一晾之后是不是还是就是最后是那个横过来一颗一颗的落在那儿？ 一般的晾个两三天就不用太阳晒，就是背阴的地儿风刺了着，然后呢就把它剁起来，可不是一直就搁到冬天，这一冬天中途你还要倒换，它会捂，让它不同的面都能通风。 这个前几年啊，这个我有一个体会啊，就是为了让这个白菜呢既通风，但是呢也减少这个倒腾这个次数，怎么办呢？就拿那个报纸给它包上，这样它会留下一些个空间，又不会让你水分流失太快，它同时呢它有一个透气啊，就是那么一个作用。 那就得一颗一颗的包是吧？ 对对对， 它的水分就让报纸吸收了，它就不会挨着。烂了就是这种 啊，对，有时候冬天稍微菜买的多一点，我也会就是如果冰箱没放，我就搁在阳台上，也是拿这个报纸稍微包一下， 对对， 这样就是纸的东西好像是比那塑料袋装的捂着要好。 对塑料袋它不透气。 最近呢大家都是在议论这个乾隆白菜哈，我一直说一会儿说等不到一会儿了。乾隆白菜火了，红果还给我们发了一盘乾隆白菜这个样子哈。我们食堂有时候经常也会做，就是我印象里的这个乾隆白菜，我感觉就是放了些麻酱拌的那种，这可能是就是对于正宗的乾隆白菜大家的认识不一样，所以它才会火了嘛，因为有了这个 对。 所以二位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这个乾隆白菜它是怎么做的才真是正宗的乾隆白菜？乾隆皇帝是真的爱吃这白菜吗？他怎么就叫了这个名儿呢？ 其实这个白菜啊，咱说实话，虽然是一个这个大家都普遍能够享用的菜品，但实际上这个白菜呢，你要做出有品位的，还是挺有这个层次的。比如过去咱们老北京有些个讲究的人家，他用这个白菜啊来这个和栗子炒一块，就这个感觉。 栗子白菜。 对，栗子白菜。对，所以吃这种菜的时候就显得既通俗又不失身份。那至于说这个白菜跟皇家呢，我查了查，乾隆皇帝真的是当年为这个白菜写过诗的。 哦，是吧？ 所以就证明在这个皇家菜品当中，甚至于在这个满汉全席当中，就刚才您说到什么拌白菜丝儿，当然它不光是拌了啊，会一些放一些糖，甚至于咱们拿糖给稍微热以后，拿那热气一熏的，等等有一些个做法吧。 嗯， 但甭管怎么样，在这个高档的场合呢，也有白菜身影。 嗯， 所以就这个时候为了抬高某一个菜品的这个知名度啊、身份，然后跟这个乾隆也好，或者跟其他有身份人联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乾隆白菜产生的一个背景吧。 尤其是乾隆皇帝呢，又几下江南， 对， 又喜欢题诗，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吃喝玩乐的事儿，大家都喜欢往他身上靠。 还有一个是慈禧， 慈禧，韩姐来跟我们说说。 嗯，其实说白菜听着又是一个便宜廉价的菜，其实一个白菜可以做很多种。刚才我们说了， 嗯， 做这个乾隆白菜，其实呢，我们。考古我没有去考古啊，但是呢我就说现在我们这些比如说厨师啊，还有咱们去饭店吃这个白菜，它是也是讲究的。白菜是便宜一颗，但是它不会用外头这层叶子，一定要用心里头那部分，它嫩。 嗯， 再有一个呢，它的叶片漂亮，因为只有外边它是绿的，你就是青口菜它里边也不是绿了，它也变得白了。 嗯， 这个白菜呢，选的时候我就说了，青口菜还要那核桃纹的， 哦， 就要用菜叶子那部分。 嗯， 为什么不用菜帮啊？心里头它也嫩呢。 嗯， 因为菜帮它那个面儿太光滑了，不挂汁儿。 嗯， 它就是不入味儿。 嗯， 这个菜还不能焯，就要生的。 嗯， 所以它会选叶子这部分。叶子呢，它是核桃纹，它挂汁儿。 嗯， 你比如咱们调的那个麻酱不能特别浆糊，还一定要合适了挂在上面，你不能糊在上面。 嗯， 它挂在上面的汁儿，嗯，怎么挂？菜帮不好挂，那就那核桃纹的叶子挂着，那才能入味。 哦，它有凹凸的那纹哈。 对。 嗯， 所以你不能小瞧说这个菜不好吃是不上台面，不是的。 嗯， 再有一个用的这个酱汁也特别有讲究，一定要用二八酱。 嗯， 为什么？嗯，我曾经在网上看见过有人说北京人穷吃不起那个麻酱掺假。 嗯， 其实他不懂。 这二八酱是什么呢？ 八分的那个花生酱。 嗯， 二分的是那个芝麻酱。 哦，二分是芝麻呀。 对，您想啊，如果您用纯芝麻酱，芝麻酱相对那个比咱们的花生酱要稀， 嗯， 它不容易挂，而且你要单吃纯芝麻酱，后音有点苦。为什么？因为它芝麻粒小， 嗯， 在那个芝麻酱它要芝麻先炒了才能小磨去磨，那么小的粒儿很难避免没有粘到锅边上糊了的。 嗯， 所以呢，用我们的花生酱的香和这个芝麻酱的香融合在一起，一碰撞那香味儿那是绝了，而且你也感觉不到那一丁丁点点的那个苦味儿。 嗯， 所以用这个，而且呢我们用的时候，比如说做不同的菜品的时候，它稀释这个酱用的东西也不一样，有水稀释，有油稀释，但是我们这个乾隆白菜既不用水也不用油。 哦， 它用的是其他的配的汁儿，比如说醋啊，还有人喜欢搁点别的，比如说酱油啊或者生抽啊，因为就是现在的厨师会把自己的理念也会融在里头，它已经没有正宗了，它只是一个传承。这个菜它把自己的理念放在里面，用这些料把这个麻酱二八酱 给 稀释了， 开 对。 嗯， 然后比如说自己喜欢搁糖的呀，搁蜂蜜的或者搁什么的，他就往里搁了。 嗯， 所以你吃的口，为什么有人说这菜不好吃？ 嗯， 就也是有原因的。调好了这个汁儿，往菜上一淋，这个菜一定不要用刀去切，用去撕。 哦，手撕。 对。 嗯， 而且还不能撕硕大的，你起码这一口那皇上好吗还咬两口放回去，那是不行的。 啊，韩姐，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不是挑事儿啊。 嗯， 乾隆白菜是凉菜还是热菜？ 凉菜呀。 是凉菜是吗？ 对呀。啊，你想第一它是生的，第二我们直接用麻酱浇上去。 啊， 然后拌吧拌吧给您盛盘了。 嗯， 这没经过焯水也没上锅炒过。 哦， 鲜嫩脆。 对。 关于这个菜呀，白菜呀，大家有好多很热闹的说法。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请二位跟大家接着聊。 嗯， 雍和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随着奥运火种的到来，2022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冬奥场馆有什么建筑特色及科技优势？每个场馆中会举办哪些比赛？每项比赛的看点是什么？比赛的规则又是什么样的？运动科普绘本《冬季奥运会小百科》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展示，还对每项运动所需要的装备进行了详细解答，有助于人们安全地参与滑冰、滑雪运动。明天的运河之上邀请本书的作者带领大家探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奇妙世界。 五年之内，北京将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本市将增添哪些消费新场景？ 市民对话一把手高端政务访谈再次开启。 11月19号到12月5号，晚7:30到8:30， 四部门、9个区、13位一把手做客直播间，共话国际消费，聚力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听听 FM 等多家媒体搭建融合传播平台，邀请您对话一把手。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敬请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见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活力无限，新建文化地标正在点燃这座新城的文艺之光。文化地标之一，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北京国际设计周是北京久负盛名的文化品牌活动，于2009年北京世界设计大会之际首次举办，从2011年起每年举办一届。2020年9月，北京国际设计周首次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开幕，并宣布永久会址落户张家湾设计小镇，同时发布了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设计方案。2021年上半年开工建设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位于张家湾设计小镇原北炮金刚厂地块，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北炮金刚厂建于1999年，是张家湾工业开发区的大型企业。2019年，伴随首都城市发展深刻转型，张家湾工业开发区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开启了腾龙换鸟。2021年，根据统一规划，北炮地块被定位为文化活动核心展区及综合服务配套区，其中一期用于建设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永久举办地和主要会场，主要提供会议论坛、展示交易、陈列收藏、商业办公服务，成为一个能够集聚设计前沿信息发布、文化活动举办、功能性办公、 展示交易的设计中心，未来将逐步建设成为中国设计博物馆。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将集聚全球资源，打造北京国际设计周最大的场外展览场地，激发副中心创新动力，更好地服务于首都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 107.3 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带您大白菜里品京味儿。节目同时在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最近呢，乾隆白菜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火了。俗话说，百菜不如白菜。北方的冬天寒冷而干燥，大白菜可以算是北方冬天最受欢迎的蔬菜之一了。过去呢，一到冬天，北京就变成了一座被大白菜装点的城市。如今居民的菜篮子变得越来越丰富，囤冬储菜也不再是刚需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会保持着买冬储大白菜的习惯。大白菜有什么好处？乾隆白菜到底是个啥菜呢？老北京对白菜的做法又有什么讲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民俗协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威老师，还有美食达人、有京城第一巧主妇美誉的韩姐。再一次欢迎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谢谢， 谢谢你们。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来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二位嘉宾了。同时呢，也在聊天室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白菜怎么做最好吃呢？红果说白菜怎么做都好吃，吃馅儿包子、饺子、馅儿饼、锅贴，放一些肉馅儿都好吃。哥大爷说开水焯一下直接吃是甜的，这个对白菜的品种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哈， 对， 得新鲜。 嗯， 这是叫现在最流行的，这叫减脂餐。我看修元 TYG 说做馅儿熬白菜、醋溜白菜都是我的最爱。还有很多朋友，还有这个四牌肉说现在家里太热了也存不住，现买现吃是最好的。8740IL 说白菜是大众食品，每家都离不开，涮羊肉、涮羊肉片、火锅每次都得要两盘，清口鲜，这个解腻。真 的 是我们家吃羊肉涮羊肉就是要吃大白菜。 对对， 我们家人就吃大白菜。我说咱要点别的那种南方小青菜。不，我就要大白菜，就那个好吃，涮完是甜的。 还有那个粉丝冻豆腐。 嗯，标配，对对对，没错没错。原来是懒人，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家里存白菜，现在啊都是在楼房里，太热了这个放不住了。然后这个乐意酒说这个白菜怎么做呢？是菜帮炒酸辣玉兰片，菜叶子做汤或者是涮火锅。当然了，白菜叶子是怎么做都好吃。时光雕刻说乾隆白菜上了热搜了，我也喜欢这道美食。刚才韩姐还专门给咱们介绍了哈。特梅普他说了，大白菜、小白菜、洋白菜没有不好吃的，可炒可炖可凉拌，配主料配菜做馅儿都特别好吃。 这个好多朋友都说，还有樱木花道铃木说了，白菜熬豆腐、醋溜白菜、白菜韭菜馅饼、白菜馅的糊饼等等，冬天是大白菜的。是大白菜的最爱，也可以自己鸡酸菜。看来大家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生活的经验。还有朋友说白菜帮子做芥末墩儿也特别好吃，是吧？ 对。 宋彦君说了，小时候冬天的餐桌上这是必备的食材呀。然后3594LD 说白菜的帮做馅儿，吃嫩帮炒醋溜白菜，白菜头炖白菜豆腐，或者是涮着吃，白菜心凉拌着吃。啊，太多了！今天大家这个鸾飞凤舞说，我做的白菜猪肉馅儿的馅儿饼是先包成包子，然后再压成馅儿饼的形状，两面的薄厚一样，中间没有面疙瘩，而且皮儿薄馅儿大，特别好吃。这可是个技术活儿啊！ 对，他说的对， 是吧？ 嗯， 这个技巧一会儿韩姐也跟我们来说。哎呀，这个萍水相逢也说到乾隆白菜，哎，我特别想问一下高老师，这个为什么这个乾隆白菜就是咱们北京的一种特有的这个菜品，而不是别的地儿，所以就是安在这乾隆皇帝身上，就是说他爱吃的， 是大家的最爱哈。嗯，其实这个乾隆白菜从这个原料上讲，并不新鲜，而且也非常普遍。要说这个白菜做法，咱现在包括刚才大伙说的，非常非常多了。 是， 它既不是一个很传统的菜，也不是一个很知名的菜，当然现在很知名啊。之所以能够今天 不，他一直就很知名， 是吧？ 当家菜啊， 是。但是这个菜呢，实事求是说，它还是一个新的一个品种， 嗯， 或者说新的流行起来的一个品种， 嗯。 所以这个当中，我觉得它首先一个就是它在做法上突破了原有的那些做法， 嗯。 比如说，如果做一个拿白菜做凉菜的时候， 嗯， 咱们会刚才说了，用那个白糖拌那个白菜心儿， 嗯， 啊，还有的是拿那个炒红果那个汁儿啊来拌那个白菜心， 好像再放点那个 金糕条， 对对对对， 哎呦，就特别好吃，颜色又好， 它开胃呀， 对， 是吧？爽口， 对，我就喜欢吃这样拌的白菜心， 但这个都是咱们一些个白菜的传统做法， 嗯， 只有这个乾隆白菜呢，现在盛行起来呢，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做法， 嗯， 它的产生呢，刚才这个韩姐专门介绍到说，除了用这个二八酱以外呢，有的人还会放一些个这个酱油， 嗯， 或者是老抽，或者是比较高级的这个调料，实际上它是一个，我觉得体现了这个旧和新的一种结合， 一种融合。 对对对，而这种融合呢，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力的一个体现。因为你多按传统去做法，你做得再好，你也是在重复这个先人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砂锅白肉是吧？你说这个白菜那个涮那个肉是吧？它都是一些传统做法。但是今天我们去拿这个乾隆白菜作为一个新的品种的时候，首先它体现出原料最普通最传统，但是呢加进了一点新的这个佐料，而且也是一种新的一种做法， 嗯， 所以做出来以后呢，就像刚才韩姐提到，它一定是用这个菜叶，而且最好是用那个菜心里边那个菜叶， 嗯， 既保证它那个嫩呢又口感非常这个鲜， 嗯， 这样的话呢做出来之后品味上保证了，跟你那个大白菜做的那种帮子的东西它绝对不一样，它非常细，而且原料也非常讲究， 嗯， 所以这一个生活水平提高，这个在用料上体验的非常丰富， 嗯， 而当这个新的这个佐料和这个新的这种结合的时候，那绝对是一种新的眼光， 嗯， 所以我想这作为一个北京啊，它真的是一个既充满了这个历史文化丰厚底蕴，同时又是一个开放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那个环境培养人的一种文化眼光，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由此才体现出大白菜既传统又时尚，而且还有一个美好未来， 是特别好。您看我们这儿3885NG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嘉宾好，哎呀，今天的这话题真的是太好了，又想起了顶着寒风购买大白菜凭本购一级菜二级菜的场景，白菜是百搭菜，白菜帮子配点粉丝大葱包大包子，海蜇拌白菜心爽口，家中囤大白菜，家中有大白菜心里踏实， 对， 嗯， 共识了，这是 是 这个改变不了，我觉得， 嗯，而且大白菜关键是因为大家今天也说了好多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做法， 嗯， 就是真的是煎炒烹炸有好多的这个做法，韩姐也跟我们说说，就是白菜比较家常的做法有哪些呢？ 家常就像刚才朋友们说的什么醋溜白菜呀， 嗯， 这比较家常， 嗯， 熬白菜呀，白菜馅儿啊，这都非常非常的 几乎家家都会可能有的菜。 嗯， 但是其实还有一道菜现在做的人很少了，而且饭店里头也不会做。为什么说第一卖不上价钱， 嗯， 但是真的很麻烦。你像老北京人吃这个白菜是非常讲究的，像刚才好多这些咱们跟咱们互动的人也在说， 嗯， 白菜帮怎么吃，白菜叶怎么吃，当然叶大家都是熬着吃涮着吃是非常好吃，吃馅它也好吃，这帮就有好有多人有好多人就很难处理了，像过去那个一点都不能浪费，现在可能有的人第一层就不要了，第二层可能还在犹豫也不要了，帮的确是吃的时候不是特别那什么，但是过去的时候呢，讲究的人会把这白菜帮切成宽条，宽有多宽呢？差不多一厘米要多， 那就比手指头， 跟手指头差不多吧， 差不多 啊。对，长短呢也就到我们这个节儿这么长，它是比较讲究， 两节手指头这么长 ，第一切的时候费工吧，然后呢切好了以后要少给一点盐。也就杀了它的水分，然后杀完了以后把这汤逼出去了，然后您稍微拿干净水凉水我们冲它一下，就挂的盐我们不要，然后我们再把它稍稍的攥攥，因为只是出去了一少部分水，你关键还要吃的那个水灵劲儿嘛，然后攥好了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切点胡萝卜跟它配，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调口，因为胡萝卜跟白菜配它就有点微甜，因为白那个胡萝卜一煸它出甜味儿，然后这些先不能煸这胡萝卜，煸完了这油颜色变了，先煸白菜，白菜煸好了再煸出一部分水分，然后把它盛出来，然后这时候我们煸胡萝卜，胡萝卜煸完了我们也给它搁，这时候可以跟白菜搁在一起，如果您家讲究就煸点五花肉，少来就借它个味儿，然后我们五花肉煸稍一变色，我们葱姜进去，然后一翻那个葱姜味儿就出来了，这时候少给点酱。 什么酱呢？ 就老北京的黄酱，西酱，就是现在可能叫什么，咱不说品牌了，就是你有买得到嘛，你就那个酱搁上点，不用搁酱油，然后稍微酱一进锅它就出香味，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煸好的胡萝卜和白菜进锅，这叫酱炒白菜，现在谁给你这么炒啊，费工吧，然后出锅的时候搁点蒜片，然后过去呢我们讲究的就是说这蒜啊除了片儿就是末，不能有大蒜粒子。我那天看见那个网上有一个就那个北京炒肝让人家给说的呀难吃无比。其实老北京这炒肝吃蒜不见蒜，根本就没有大蒜粒子，而且那个真是亮欠儿，妈呀浑浊的呀，那个真是糟改，就我都哎呀，我真的不想那个往下说了，真的这北京的好吃的您没吃到正宗的，只能这么跟您说。 即便是家常的食品，它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哈。 对， 高老师， 原来这个好多这个老百姓家呀，甚至于这个经济困难的都炒不起菜。 对， 就像那个刚才韩姐说的，这白菜帮子呀，沏那个棋子块， 对， 拿那个烟呢稍微给守一守，干嘛呢？那 爆烟， 哎，对，然后再 爆烟。 如果要是再拿那个小勺，烧 一点油， 热油搁一点辣椒一扑，这个爆烟，这个又省事又简单，还特别有， 还省油 味儿，对， 还省油。 高老师，你也有一手啊， 热爱生活嘛， 哎呀，真的是好棒啊！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大白菜里品京味，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是北京民俗协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威老师，美食达人有京城第一翘主妇美誉的韩姐。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 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您可以看到二位老师，同时呢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白菜怎么做最好吃。刚才说到白菜帮，就有朋友说到那个做芥末墩嘛， 嗯， 然后这个用户7789YK 说了做成泡菜也不错，然后这个萍水相逢而已，还问乾隆白菜是个什么由来呢？其实刚才二位老师也说过了哈，就是实际上是，民间的一种做法，然后可能是大家就附会到了乾隆皇帝身上，是吗？ 属于一种包装吧，算是。 哎，您这说的特别好。然后4438WA 说白菜里面最嫩的芯儿切成细丝，加上白糖，用醋拌成糖醋白菜芯儿，吃起来也很爽口，佐酒的小菜，是吧？彤彤说了，哎呀，今天这期节目长知识了，大白菜是个宝啊，百吃不厌。 北京人的恩物， 真的是。大家这小奥同学还有辣白菜也特别好。爱吃， 对， 是吧？我们老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朝鲜族他们喜欢吃，其实咱们北京老北京也有，是吧？ 对， 嗯， 就是嗨，现在因为北京是一个融合的大都市，就是南来北往的、都会把自己家乡的菜带到这儿，我们大家尝鲜儿喜欢就留下了。 5434JP 说东楚大白菜曾经是让领导伤脑筋的事儿啊，种少了吧大家买不到有意见，种多了卖不出去商家又犯愁。 是， 所以现在市场调节这个，而且菜的品种多了，现在不用伤这个脑筋了。 嗯， 刚才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留言当中您念的我有一个深刻印象、他说那个时候供应白菜呀、是按计划供量的， 是是是， 我记得都是要按限量，比如说刚才 是拿票是吗？ 对，而且当时这个我看了一下记录啊，1986年才东楚大白菜取消限量，在这之前一级菜二级菜为了保证供应是你要有一个按人口去供应的，可能三级菜量比较多，还没有受限制。 就三级菜是质量没有那么好的， 对， 一二级菜是质量特别好的，就是限量供应， 那也算是身为一个基本保障吧。 哦，86年才取消的， 对， 啊、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你光有了钱或有情怀你就能享受到的。 4438WA 说过去每年冬天买东楚大白菜是个劳人费马的事儿，由于受到储存条件和手段的限制，往往是扔的比吃的多。存的时候大白菜，白菜有大腿粗，等吃的时候只有胳膊粗了。但因为我记得东楚的大白菜是外头有好多那个叶子是不扒拉掉的，这样子 不扒， 这样子是利用它储存是吧？ 对，如果是东楚的话，那一外边的叶子只要不烂都不能扒。 嗯，大家哎呀，这个做白菜的各种做法，还是这个秋风秋雨说白菜豆腐、醋溜白菜、拌白菜心儿等等等等。刚才韩姐跟大家说到了，乾隆白菜呀、还有这个拌 酱炒白菜、 酱炒白菜哈，还有白菜做馅儿，其实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对， 这个呢，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韩姐在这儿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做馅儿有什么讲究呢？ 白菜馅儿呢，我们通常拿一颗大白菜的话，第一刀。菜头切下去就是那个根部，切完了以后外边这一层一般的就我就不要了，然后后边的呢当然口感还不是最好，我们会选它做馅儿。里边的嫩的呢，比如说您做芥末墩也好，是炒也好拌也好，就相对的口感会很好。剁这个白菜的时候呢，你就先切萝卜丝儿，然后我们再剁就省事了，不建议您剁的时候就放盐，因为一个是菜变柴，这口感不好。什么时候放盐？您的面都溜好了，我要准备弄馅了，就肉都喂好了吗？这个时候再放盐，随放盐随着攥这个多余的水分。这个时候等于水分就那个盐分跟水分就走了。等您要包的时候。您比如说我听好多朋友都喜欢翘点韭菜，真的冬天很提味儿。韭菜什么时候放？那都要包的时候，馅儿都拌好了再放。 哦，最后放。 对，因为你要是放早了以后，那个韭菜就熟腾了，等你煮出来也好，烙出来也好，就有点那个韭菜那个味儿了，就不是很鲜灵的那种味儿。其实就这么简单，第一个时候不建议您剁菜的时候就放盐。您都剁好了再放盐，过早的放盐对菜的口感不好。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拌馅儿的时候，拌馅儿的时候您把这馅儿都拌好了，要包的时候放韭菜末就行了。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他烙馅饼两面都一边薄， 嗯， 告诉您窍门在哪儿， 嗯， 捏褶的时候，其实大家烙馅饼都，我也是都捏褶儿，像包子一样，然后一摁，它捏褶 儿，把那包子给擀平了，等于是 不能擀 啊。 你像老北京还是棋子馅饼，它就是小，比过去那个树， 啊， 人家使那个树杈的那一圆的做棋子嘛，它就这么大， 嗯， 特别小。但是呢，你包的时候是有技巧的，不能一下手这个面边就捏很多，你捏的深，你捏到最后眼一摁，那就是一个大面疙瘩。开始捏边的时候低了，只要能捏住就往前走， 嗯， 等你摁的时候也有技巧，我们的手三个手指头通常往下摁的时候，中间手指头不动，两个手指头往外展，虽然压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你的面皮是会两面一样薄。 嗯，这个技巧。 另外，这我提一个建议哈，就是当这个韩姐刚才说， 嗯， 这个由于它会出汤，要杀一杀。 嗯， 这汤我建议呢，就是你和面的时候拿它做这个和面的水， 哦， 这样营养价值可以多少保留一些。 哦，都用上了哈。好，红果说了，哎呦，看视频里头说喜欢韩姐的镯子， 啊， 我就不单说了哈， 没带镯子。 说喜欢韩姐白白净净的，干净利落，爽快， 喜香啊， 谢谢。 喜欢韩姐的发型，更喜欢您做的美食。 哦，谢谢谢谢。 那么现在大家即便是买冬储大白菜，也不会一次性囤那么多了，跟就买个三几颗的哈。很多年轻人还习惯从网上买菜。那么从二位老师看呢，就是现在大家冬季饮食上，应该说是有很多新的变化， 嗯， 就是怎么样来符合这个冬季养生，我们要稍微注意些什么，简单的说一句。 我吗？ 对，韩姐。 我通常会就像是砂锅炖一点白菜， 嗯， 适合我们冬天的，然后会给家人煲一点汤， 嗯， 比如说藕汤啊，梨汤啊，莲子汤啊，有时候还煮一点杂粮粥啊，得保证这个湿润嘛， 嗯， 因为冬天的时候人都喜欢吃硬货，容易上火，那就添加一些这些， 特别好。来，高老师， 嗯， 现在大伙儿生活水平提高，选择菜都那个机会多了， 嗯， 但是我建议呢，咱们还是拿白菜作为一个看家菜， 嗯， 一方面它营养丰富，另外一方面我们一起尝尝它那个平凡当中那种美味，那种丰富， 嗯， 我觉得这应该是生活的美好吧， 嗯，没错。而且还有朋友特梅普很有生活情趣，说大白菜剩下的根养起来种白菜花，到春节前后开了也很好看，不比水仙差，一串小黄花， 没错，而金色的， 啊， 而且那个朱家骏先生活的时候啊， 嗯， 他还会拿一个大便萝卜， 嗯， 把中间给挖空弄水， 嗯， 把这个白菜那个头放里边，绿的叶儿，红的盆儿， 太棒了。时光流转，一颗看似平凡的大白菜见证着我们生活的变化，城市的变迁。大白菜在我们冬天的餐桌上也许不再那么独特，但却总能勾起老北京的那份情怀，回忆起往昔岁月，今天菜品丰富的餐桌也显得更加美好了。那再一次感谢二位老师 说的真好，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你们， 谢谢， 客气， 谢谢，有空再请二位来， 好 谢谢。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随着奥运火种的到来，2022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冬奥场馆有什么建筑特色及科技优势？每个场馆中会举办哪些比赛？每项比赛的看点是什么？比赛的规则又是什么样的？运动科普绘本《冬季奥运会小百科》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展示，还对每项运动所需要的装备进行了详细解答，有助于人们安全地参与滑冰、滑雪运动。明天的运河之上邀请本书的作者带领大家探索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奇妙世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与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并机播出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的节目。